事发的时候船上没有载货。内地传媒报道，东莞市住建局凌晨在官网发布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通知，出台房地产协调监调控新政。报道指出，坚持楼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非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参加住宅用地竞买。如果企业联合体参加竞买，房地产开发企业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50%， 暂停向个体工商户销售商品住房。报道又指出，当局会加强房地产税收监管和调节力度，建立二手房成交指导价制度，住宅限售期限由取得不动产权证后3年延长至到5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2点，系升27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2，英镑10.8，瑞士法郎8.579，澳元5.706，加元6.232，新西兰元5.417，欧元9.223。每百元兑港元7.0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4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4美元，卖出1,814.0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屯門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智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多了2-3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1个月至2至3个月左右相对冇稳定咧，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嗰个嘅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风咁啊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啊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咯。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4个礼拜第二针，再2个礼拜先有个效果嘅时候咧，其实可能6个礼拜。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咯。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咧，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2日，政府向首批合资格市民发放首轮2000元消费券。 新增3宗输入个案，患者来自柬埔寨及美国。 陈茂波预料全年经济增长超过原本预计的5.5%。 泰国有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理为处理疫情不力下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1年8月2日啦，又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大家见面。早晨啊，你听紧嘅系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我系萧乐文。 讲到5000元消费券，电子消费券呢个计划咧，如果你之前喺7月17号或者之前系电子登记咗嘅话咧，寻日啦8月1号就应该收到第一笔啦，即系2000元嘅消费券啦。咁就系会透过4款嘅支付工具咧，收到呢一笔首期嘅消费券嘅。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话咧，大约550万名嘅喺计划开始头2个星期啦，以电子方式成功登记嘅市民咧。陆陆续续就会收到这个消费券的啦。咁佢都话希望可以鼓励市民咧系即系消费啦，亦都可以协助一啲企业咧刺激成个市道等等嘅。嗱，呢笔消费券咧就寻日凌晨12点起咧就开始喺4个支付工具度收到啦。见到有啲传媒都试过系话睇到咧喺凌晨时分啦，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啦、网络等等咧都话有一啲塞车嘅情况。嗱，讲到用落嘅时候啦，你自己尋日有冇用到呢筆錢咧？會唔會可能都用落嘅時候發現咗啲咩情況啊？各種問題啊，或者洗落啊，會唔會都好順暢咧？講下你用落嘅經驗係點樣？另外講到啦，成個經濟情況嘅影響啦，市道方面點樣喺消費券之下咧係受惠咧？我哋轉頭咧都可以揾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啊，電話旁邊咧而家就有啦，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早晨。 系，早晨， 萧 立文你好。 早晨，谢安怡。谢太太讲下先，呢笔消费券啦，即系第一笔就已经系2000元啦。其实总计个额都大嘅，成过100亿嘅。对于成个零售市道嚟讲咧，呢笔钱呢、這个电子消费券咧，帮到几多咧？寻日睇到个生意上面带动咗几多咧？ 我哋当然系非常之期待呢件事嘅来临。咁琴日咧就的确嘅。那個的帶動力呢是非常之好的。咁都問過一啲我哋嘅會員啦，咁其實大家嗰個嘅睇到嗰個情況呢，即係喺銷售啊、人流啊各方面啊都係有所帶動啦。 嗯。 譬如話喺銷售方面呢，我哋就聽到有啲嘅增長幅度呢係起碼50%， 甚至倍增都有聽到。咁呢個係嗰個情況。咁而另外呢就喺嗰個嘅人流方面啦，咁都係非常之暢旺嘅，咁特別喺一啲 shopping mall 嘅鋪頭，咁但係當然即係喺街鋪咧，亦都係有零售商見到嗰個嘅人流咧，都係旺咗好多。咁而喺嗰、那個單價嗰方面啦，咁我哋都見到即係市民咧都係喺一啲平時嘅用品咧都願意消費多啲嘅，即係唔會話大家慳住咁樣樣。咁但係當然一啲日常嘅消費用品，佢哋嗰個單價咧亦都係有限啦。咁但係去到一啲比較高價值、一啲比較係即係唔係平時一啲嘅日常嘅用品啦，可能係一啲即係首飾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比較平時係高單價啲嘅用品咧。咁嗰方面咧，即係雖然消費券大家都係講緊即係而家頭一輪2000元咁樣嘅水平，但係咧佢哋有個方法咧，就係大家夾埋一齊，一家大細去啦，咁然後夾埋一齊，用幾個户口嘅消費券咧嚟到去買一件嘅心頭好咁樣，咁都會有咁嘅情況嘅。咁就而喺嗰個 payment gateway 嗰方面啦，即係都見到大部分咧都係用八達通嘅，咁呢度都係一啲嘅情況，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係，但整體嚟講啦，你睇到即係譬如零售都分好多類嘅嘛，邊類型嘅鋪頭係咪即係珠寶嗰啲會係受惠得多啲，定係電器受惠得多啲，定係頭先講到即係邊類型啦？另外就係咩嘢嘅即係購物嘅水平，即係一啲貴價啲嘢，定係基層啲嘅嘢？睇到個生意係多咗咧，整體嚟講，你覺得邊啲係受惠得最多？邊啲又可能相對消費券對佢哋唔係太大影響咁樣？ 其實嗰個受惠程度都幾廣泛，即係我哋睇到就係一啲家用嘅，譬如家私啊、電器啊，呢啲都係絕對有受惠。咁而去到服裝啦、百貨業啦、然後頭先提到嘅珠寶啊咁樣，其實各方面都有受惠嘅。所以今次嗰個覆蓋咧就冇話。暫時見到冇話執埋一邊，但係咧，我相信咧，因為琴日都係第一日嘅情況，咁好難以一日嘅情況嚟決定一個咁長時間，即係差唔多成半年嘅一個嘅活動，咁所以依個都要有待再去觀察嘅。 嘅成筆消費券咧就成幾百億噶啦，你自己預計係幾多可以落到去零售呢一個嘅範圍嗰度咧？即係袋到幾多錢咧？到時係即係消費券入邊。 第一個整體數字我哋冇去咁樣去估計，但係咧我哋都有問過之前啦，問過零售商咧預計呢一個嘅消費券呢一個嘅活動會帶來幾多嘅生意嘅增長。咁其實 大家咧，如果講拉長整個 window 去睇咧，其實嗰個增長力咧，我哋見到咧都係大家預計啦嚇。講緊高單位數字或者係一個低雙位數嘅一個嘅升幅。咁個情況都係因為呢個消費券唔係話講唔係話淨係零售啦，咁但係一個比較廣泛嘅一個嘅受惠嘅嘅 scheme 啦，咁去到即係甚至即係你話catering 咁當然有啦，咁但係去到甚至交通都會帶動得到，咁所以就因為咁廣泛，唔係淨係針對零售咧，咁我哋對呢一個嘅消費券，雖然我哋係歡迎呢一個嘅計劃，絕對歡迎，咁但係咧個成效咧，因為預計一定唔會側重喺零售嘅方面，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係一個。整體嚟講係一個高單位數或者係低雙位數嘅增長。 嗱，各位觀眾聽眾講到消費券啊，尋日就係第一筆嘅2000蚊，如果之前係7月17號或者之前係電子登記咗嘅話咧，就可以拎到呢筆錢嘅咯。會唔會尋日趁住禮拜日都出去消費下，去洗下錢啊咁樣？或者你自己有冇用落嘅情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或者聽到朋友可能都用過呢個消費券喎，個情況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嘅。又或者尋日冇用到，即係嚟緊有冇諗住點樣使咧呢筆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1872311。繼續同電話旁邊嘅嘉賓傾啊，有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鄭友安兒嘅。頭先咧就講到一啲即係零售界嘅情況啦。其實你自己見到，譬如佢哋商户嚟講咧，為咗迎接成個電子消費券咧，事前都要裝一啲電子支付平台噶嘛。咁佢哋以前係咪都相對裝得少啲，因應呢個消費券而裝得多啲？有冇話頭先你提到有八達通就係多啲客用啦？但係商户嚟講，佢哋係咪都係裝八達通多啲，定係其他電子支付平台會方便啲咧？又？ 其實商户咧嗰方面咧就盡量爭取四種都安裝嘅。如果講緊一啲比較中大型嘅一啲嘅連鎖店啦，咁以我所知咧都係爭取四種都安裝。咁但係當然即係要睇翻佢過去有冇安裝到啦。有啲係過去未安裝嘅話咧，咁而因為今次消費券去爭取安裝咧，咁我都聽到有啲情況咧就係、是都未開通添，琴日第一日。咁呢個係嗰個嘅情況啦。咁去到一啲小商户嚟講咧，咁因為小商户大家都明白，過去嚟講都係比較多係現金去交易。咁都係因為呢一次嘅消費券咧，我諗大家都係亦都係爭取去安裝。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啲小商户，佢哋未必四種都安裝啦。咁但係以八達通咧，始終都係為一個首要嘅選擇咯。 頭先講話未開通到用呢啲電子支付平台嘅原因係啲咩啊？ 我諗係開通唔切啫，應該係，即係應該就唔會有啲太大嘅障礙嘅，只不過係時間問題嘅，相信都係。 咁佢就即係啲客去到佢哋鋪頭就使唔到呢筆錢嘅咯，佢哋可能呢段時間就即係即係食唔到消費券嗰啲咁嘅受惠嘅情況嘅咯。 係，應該都係屬少量啦，商鋪有個咁嘅情況。 但佢哋用落冇啲咩難度或者困難咧？因為有啲可能真係第一次用噶嘛。咁佢哋有冇話遇到唔同嘅情況？因為我見到有啲又話即係可能扣咗佢哋本身嘅信貸額啊，有啲就話商户顯示個系統咧係冇收到錢嘅，咁但係喺消費券嗰度又扣咗啊。有冇反映到即係啲商户反映有呢類似咁嘅情況，或者用落喺消費券度有啲各式各樣嘅情況咧？又？ 是嗱，我哋都有聽到咧，有情況咧，就係、是有啲商户咧，係將嗰、那個費用係轉嫁咗俾市民，咁、甚至咧就係、是、可能係個別商户，可能佢本身嗰個嘅嗰個嘅手續費咧，都係被豁免，但係 end up 都係。計咗嗰、那個佢哋叫做服務費啦，咁落去嗰張單裏面。咁呢個情況呢，即係我哋都仲要多啲時間去了解。咁但係呢個我只可以講係一個個別嘅商業決定啦。咁但係最緊要呢就係消費者要留意，同埋一定要問清楚。咁我哋都希望今次嘅消費券呢個嘅活動呢都係一個開心嘅活動，就唔好搞出係一個即係大家都有一啲嘅唔清楚啊，或者係覺得好似唔開心啊咁樣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所以最緊要消費者係一定要翻到清楚問清楚咯。 係，即係使錢都唔好引起一啲不愉快嘅情況出現啦。頭先阿謝安兒講到話啲費用轉嫁俾去市民嘅意思係咩？即係佢哋係咪可能有啲電子支付平台收佢哋錢，佢哋就啲商户額外因為啲市民用消費券就再收一筆錢，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我哋見到有一啲嘅情況就係、見到張單上面有有服務費呢樣嘢咁樣樣。咁服務費我大概計個數咧，大概係2%到啦。咁所以就即係頭先我所提咧，就係個別商業決定啦。咁但係其實咧，今次嘅消費券咧，反而我覺得大為嘅商户咧，其實佢哋係想爭取要有競爭力，想爭取多啲市民去到佢自己商店去購物，咁所以咧，反而咧，我見到大部分嘅情況咧，都係有一啲嘅好多嘅優惠推出嚟啦，因應呢個消費券。咁所以我希望市民即係能夠係 ride on 呢啲咁多嘅優惠嘅情況，能夠係真係盡情去消費啦。 嗯，嗰啲優惠包括係啲咩咧？除咗頭先講話一啲可能一家大細一齊用消費券可以合併去俾錢之外，仲有啲乜嘢優惠係俾啲市民咧因應消費券見到喺啲商户 都好多類型啊，因為即係因應翻個別商佢自己嘅商業決定，咁而即係佢個別嘅情況，而可以 afford 得到乜嘢嘅優惠咧？咁都其實層出不窮。咁但係我哋見到咧，都有譬如好多商户都係為市民增值啦。即係你5000元消費券，咁可以係增值去到等於唔知幾多錢咁樣樣，即係一定係多過5000元咁樣樣。咁所以係即係為市民增值啊，或者係個別有一啲嘅，如果用消費券啊，就可以有一啲嘅折扣優惠啊咁樣樣。咁都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優惠嘅。 頭先講到話有啲額外收錢啦，即係收啲所謂服務費啦，有啲亦都見到報道話即係因應呢個消費券咧，特登即係趁呢個時候就加價，即係所謂 mark up 咗嗰個價錢咁樣咯。你自己見到呢個情況常唔常見咧？或者對於商户嚟講，你點睇佢哋呢啲咁嘅做法同埋手法咧？ 係，因為咧我留意嘅就都幾闊嘅商户嘅情況，所以就其實一直咧，我就反而冇留意到有呢方面嘅情況，但系就我不斷聽到咧，都係大家點去減價，點去趁住啲機會去促銷啊，點樣樣去到即係可以 win-win 啦。一方面公司又可以有促銷嘅機會，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市民又可以受惠。咁呢個係我一直聽到即係最多嘅一啲嘅零售商佢哋係有個咁樣嘅取向嘅。咁而去到琴日先至發現，似乎好似有啲零售商係有呢個手續費啦，咁同埋係會有啲嘅加價啦咁樣樣。咁呢啲嘅驚，即係我亦都強調呢個係個別嘅商業決定。咁但係就最緊要係消費者自己要留意。咁我哋都其實好老實講，我所知咧，就係零售商係爭取呢段時間咧，去增加競爭力就多過去減低自己嘅競爭力。咁所以喺增加競爭力嘅情況底下咧，受惠者咧一定會係市民咯。 好啊，同阿鄭安怡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鄭安怡。咁啊，鄭安怡咧就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嚟噶。不過佢頭先講到都係尋日第一日啦，用消費券第一筆錢嘅情況。咁佢都話成個計劃咧都係維持差唔多半年嘅。咁佢都會即係繼續睇住成筆錢啦，即係呢個電子消費券啦，對於成個市道零售行業等等咧嗰個嘅影響或者受惠嘅程度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冇即係尋日已經率先咧係使一筆錢啊，或者用一筆錢去唔同嘅地方？用落有冇遇到啲唔同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林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 系你好，请讲。 朱祥你好啊， 系 咁样嘅，我就大概7月初就登记咗用登记咗个消费券嘅。咁我个嗰、那个支付平台我就拣咗支付宝嘅。 系 咁啊，过咗一两日之后咧，我就收到个短信，就已经系即系佢俾一个嘅曲我嘅，好长嘅，就已经系收到我申请噶啦， 成功登记咁啦，就 系啦，冇错冇错。咁啊，直至到琴日啊，下午5点咧，咁我就去 check 翻我嗰个支付平台， 系 咁发觉就未入到钱嘅，咁我就打电话嗰个电话热线咯，好似1853000咁样嘅，咁我当初咁我嗰个接听嗰个同事咧，佢上网 check 到，即系喺个系统 check 到咧，就未入钱我户口嘅。咁佢又確保就話琴日呢應該就會收到錢㗎啦。咁我直至琴晚9点呢就再打電話上去即係我都收唔到錢啦。咁我再打電話上去嗰個熱線呢就冇人接聽啦。咁你都唔俾，即係佢都冇一個，佢話不斷咁講就係一個熱線好繁忙。咁同時間就我就留唔到我嘅資料嘅。即系我谂住佢可以 copy 翻我啦， 咁直至昨晚十一点钟咧，我都再 check， 嗯， 今次都收唔到钱。咁直至今天朝头早大概八点钟到啦， 系， 我再 check 翻我嗰个支付平台啦， 系， 都未收到钱。咁、okay. 听由佢个热线嗰个系统咧，我就听到就话佢由七月三十一号咧就已经系讲俾即系好确认咧，笔钱又未入咗个户口嘅。 嗯， 咁我就唔知中间发生咩事。 嗯， 咁亦都唔知边嗰位部门同事咧可以帮到我。 即系你系入到去个 app 嗰度咧，正常应该有消费券嗰栏嘅，你有见到嗰栏，不过就个金额。个金额就系零嘅，冇变咗二千蚊咁。 冇变，由琴日下昼五点钟到今朝八点钟， 系 个金额都系零嘅结余。咁我都 check 到，咁我打电话去个热线咧，即系唔系招平台热线， 嗯， 系嗰个登记热线系18500啊， 即 系 政府嗰个啦吓。 系啦，冇错。咁就佢好清晰讲俾我听咧，个系统直至琴日7月31号咧， 嗯， 系未入到我，未入啲钱，未发放俾我噶。 但有冇解釋嘅？即係純粹係話個狀況係咁。 係一個 statement 咁、嗯，喂，你個户口咧，直至31号咧係未發放現金嘅。 嗯。 咁亦都唔俾我，咁佢都俾我一啲選擇啊，可以繼續聽，希望可以同對方可以有個電話傾啦。 咁 喺度等落去咧，佢又話先到繁忙， 嗯， 就話我遲啲再打嚟。 OK。咁諗住而家點處理咧？而家咁嘅情況， 我都唔知道可以點做。 嗯。Okay. 因为原本我谂住琴日去消费啊嘛，即系我都觉得个系统系可能好繁忙啦，我都系五点钟下昼五点钟先去 check 嘅啫。 嗯， 吓咁亦都直至今朝都啊，咁我唔知边个部门可以帮到我啦。 明白。嗱，支付宝嗰个嘅， 因为我收唔到有我个电邮啦， 系， 我亦都收唔到电话咧，要求我补办资料嘅。 明白。明白林生啊，林生啊，嗱，因为支付宝咧有个热线嘅，就系22453201，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你啦。或者阿林生呢个嘅资料，如果去许可嘅话，睇下可唔可以交俾有关嘅部门去处理啦。先讲到支付宝嘅情况啦，另外政府方面啊，如果听到睇下会唔会都可能咧有机会处理到类似嘅情况啦。各位用到呢一个嘅电子消费券嘅时候，有冇啲唔同嘅情况？好似头先阿林生呢个情况，就系佢想用啊，不过佢笔钱根本就唔喺嗰个支付平台嗰度显示到，有冇啲咁嘅情况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18723111。另外啦，讲到呢5000元消费券啦，除咗对于零售市道方面咧，对于饮食业界咧都系相当重要嘅，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呢笔钱对于佢哋行业嚟讲，佢哋期望可以有几多生意嘅增长啊？有稻苗学会会长黄杰龙，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黄杰龙，讲下先，你哋寻日见到饮食业界喺第一笔啦消费券出咗之后可以使嘅情况之下，那个生意有冇话睇到多成点样咧？ 琴日就全香港都旺啦， 嗯， 即系有出街嘅都亲身感受到，周围都系人。咁啊，第一个排队就系攞即系提取个消费券嗰个排队，跟住咧就都去买嘢咁样。咁我自己睇到咧，就似乎零售界就為得更加顯著一啲啦，係，其實咁樣講啦，過去呢幾個月咧，因為個疫情都緩和啊， 嗯， 咁所以即係餐飲業咧，其實個生意都恢復得唔錯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講整個行業嚟睇咧，大概啲過去呢兩個月咧都有正常生意嘅八成到噶啦， 嗯， 咁所以咧就再咁，但係亦都有啲受制於一啲599F 啦。咁所以咧就再上升咧，其實即係個因為個基數已經高啊， 嗯， 所以再上升咧就未必話可以好大。咁但係零售唔同啦，零售咧即係我同即係好多朋友傾偈咧，就算我哋優質旅遊服務協會嗰啲會員咧，都係呢幾個月都係相對都係靜嘅，即係復甦比較慢。 嗯， 但係琴日咧就真係一套好戲，周圍人都出嚟買嘢，咁啊梗係攞到錢就開心啊嘛。 嗯， 所以就見到即係人流旺咧，我哋飲食就唔會差噶啦，因為出得街買嘢咧，買完嘢梗係去食餐飯，個個拎住袋嘢入嚟餐廳嘅。 嗯， 咁你咪即係見得到成個市道開心咯。我覺得消費券整體嚟講係做到個效果嘅。 係，總之啲人出翻街，連帶餐飲業啊都可以有啲幫助啦。但你哋本身預計係咪呢筆錢即係300多億都預差唔多成一半可以餐飲業可以受惠到噶？ 我哋就成日覺得咧，370億左右嘛，又排出去，就應該餐飲業咧都會受惠到100至150億咁啦。 嗯， 啊，咁但係不過琴日咧一日啫，大家都我諗好趁新鮮啦，好大程度睇下做唔做到先，得唔得先。 咁所以就湧到出嚟。咁但係其實成件事搞成幾個月㗎嘛。咁希望佢有嗰個持續力啦，即係其實就唔係一個100米短跑嚟㗎嘛，呢、這個消費券。 嗯。 係嘛，係一個即係長跑嚟㗎。 但簡單觀察啦，尋日你話多咗幾多成生意呢？大概 我覺得咧，嗱，即係餐飲業睇咧，應該由80%升到90%到啦。 嗯， 即係大概即係10%嘅升幅啦。咁當然，如果你個基數本身係低啲嘅餐廳咧，可能佢會升幅大少少嘅。但係整體嚟講，就係大概係咁樣。 有冇話其實你哋啲食肆通常揀邊啲支付平台用，可以俾啲客用嚟即係俾消費券咁樣嘅？ 嗱。其實咧最簡單咧就係嗰個 tap and go 嘅，因為嗰個唔使裝嘅，你收到信用卡就收到 tap and go 噶啦。咁過去咧直接都當然你睇下你係邊類型啦。如果你是快餐嘅，當然就係八達通啊、Alipay 啊嗰啲就收得最多啦。咁但係普遍咧，除咗你話嗰啲真係好舊式嗰啲雲吞麵鋪咁先算啦，或者燒味檔咧，咁否則咧總會有一兩種嘅。即係咁，但係經過今次咧就更加即係裝得多啦。因為嗰啲四個平台咧都會同我哋啲商會去推動啊，都成日約我哋去裝啊咁。咁我自己公司睇咧，我琴日數過咧，嗰個使用個比例。 嗱，黃建龍啊，因為呢個咧都需要你再解釋多啲，轉頭翻嚟揾你再傾一傾。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话，本港今年上半年有496宗加密货币罪案，比去年同期上升一倍几，损失金额达到2億1000多萬元，较去年同期急升超过四倍。涉及骗案最多嘅系比特币、泰达币以及以太币。受害人年龄介乎14至72岁。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网络安全组警司范俊业表示，一名14岁中学生见到有人在网上高价收购旧钞，就主动联络买家。对方声称出价19萬元，但要求男学生先缴付价值8000元的网上礼品卡作行政费。中学生最终用近50萬元购买比特币，再转到买家加密货币钱包，其后对方失踪。亦有骗徒在网上声称平价出售加密货币，哄骗受害人携带大量现金当面交收，在点算过程中抢劫巨款。内地上个月出现多宗新冠疫情本土确诊个案，包括在江苏南京和湖南张家界。截至昨日，南京累计有204宗确诊，张家界累计有8宗。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虽然南京的感染人数明显比张家界多，但他认为南京管控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对疫情不太担心。但对于张家界的疫情，他认为仍然是未知数，因为在张家界的魅力双栖演出中，2000多人聚集在剧场一起看演出，在这样的封闭环境里面，所有观众现时需要追踪检查，但不但要追踪观众，亦都要追踪他们的密切接触者，难度很大。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最快在下个月初开始安排3200万人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加强剂。报道指出，当局忧虑疫苗功效可能开始下降，计划在九月第一个星期开始，每星期平均施打近250万剂加强剂，对象包括所有50岁以上成年人以及免疫抑制人士。若果计划顺利进行，将会可以在12月初完成。预计届时将会有多达2000间药房参加加强剂接种计划，以便国民保健服务的工作人员可以专注照顾不断增加的患者。白俄罗斯奥运短跑女运动员齐马努斯卡亚投诉国家队教练的决定之后，声称不自愿地被带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被遣送回国，但她未有上机，寻求日本警方保护。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正在跟进。原定星期一参加女子200米的齐马努斯卡亚表示，她没有计划返回白俄罗斯，她说已经寻求日本警方保护。 白俄罗斯奥委会在早前的声明表示，根据医生评估他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之后，教练团队认为齐马努斯卡亚应该退出奥运。较早前他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发布视频，声称由于部分队友药物检测不足，未取得资格参加4×400米接力。他不擅长于这个项目，但他在不知情之下被教练安排参加4×400米接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39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64，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8，人民币6.462，英镑兑美元1.39，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91美元，卖出1,815.57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西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慢线咧有坏车，车龙去到环宇海湾。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那段就行车缓慢，后面近住扫管笏那段亦都车多。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一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马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应该是补返呢，就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呢是有安全车速位置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是也是是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绕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温差两极化，农作物失收，传染病蔓延，都影响着全球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今集会同大家一起探讨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2021年8月2日，政府向首批合资格市民发放首轮2000元消费券。 新增3宗输入个案，患者来自柬埔寨及美国。 陈茂波预料全年经济增长超过原本预计的5.5%。 泰国有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理为处理疫情不力下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每人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咧，計翻個總額咧，都成300多億嘅。咁啊，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之前喺電台節目嗰度咧，就講到話消費券嘅提振經濟嘅作用咧，會比預期更加正面啦。咁啊，預料香港嘅今年啊，全年嘅本地生產總值啊 GDP 嘅增長咧，就會將會係超出財政預算案原本預計公布嘅係3.5%至到5.5%啊。咁啊，嚟緊個最新 GDP 嘅數字都會喺今個月中係出爐啦。咁啊，再睇下個情況係點啦。頭先講到有關於餐飲業嘅，繼續同阿黃建龍喺電話旁邊傾啊。有稻苗學會會長黃建龍， 你好。 頭先就講到話 個比例啊，嗰個使用嗰個四種方法嘅比例， 係一啲支付平台 嘅，4-3-2-1啊，好有趣。即係最多咧，40%就係八達通，30%咧就阿里 pay， 20%咧就係 WeChat Go， 10%咧就20%咧就係 Tap and Go， 平 分最低10%就 WeChat Pay 咁，4-3-2-1，咁樣樣都有人用啦，可以咁樣講。 但有冇話即係邊啲類型嘅食肆會裝啲係即係基層類啲定係啲？即高級啲嘅食肆會唔會將裝少啲嘅咧？ 多啲用 Tap and Go 啦，同埋咧嗰啲 Alipay 啊、WeChat Pay 咧都會裝咗嘅，因為而家好多我哋嗰啲裝機咧都係多功能機嚟嘅，咁啊基本上收得曬嘅。咁就係過去咧就比較好多，即係你譬如除咗快餐店咧就少啲裝八達通啦。過去嚟講，八達通咧就多啲喺快餐店啊、酒樓啊，即係啲方便啲公公婆婆埋單啊咁樣。咁就好少話食幾百蚊一餐飯用八達通噶嘛。咁但係今次咧都好多人裝翻噶啦，即係好似我公司咁都為咗呢件事特登裝翻。咁仲面對嘅就同零售啲唔同啦。頭先阿謝太話好多人結合啲單啦，咁我哋咧就飲食業就可能要分單咯。咁就分單咧，不過就都複雜嘅，因為啲電腦嗰啲俾錢系統咧。你又要仲去分開佢咧，都有啲工作要做。咁我即係如果我自己公司咧，就而家就做到就係1-2啦。咁等個客譬如話食咗1500元，咁其中1000元用消費券，另外嗰500元俾現金啊，俾其他嘢都得嘅，咁就可以用呢種方法咯。 即係最多1-2啫，冇得再多嘅。 我公司就唔得，咁但係你如果有心機，你逐張拆都得嘅，但係就有機會會亂咯，即係有機會收錯錢，收多少少，收少少少就大家都麻煩，所以我哋嘅決定就係1-2咯，都應該都足夠方便啦。 拆單會唔會需要收即係額外服務費、手續費嗰啲啊？ 我冇聽過餐飲業有人收呢啲費嘅，應該我哋又好少，即係零售就有陣時以前自己出去。買隻手錶都話，如果你用現金就唔使收郵費，用信用卡就收多你3%咁。零售就有陣時有呢啲嘢啦，有啲小店，但係飲食業我就冇聽過有啲咁嘅東西。 加價咧，有冇見到話因為有消費券出現反而會加價呢一方面咧？有 加價咧，就我就冇辦法想像到會同呢個消費券相關，大家都係出優惠嘅啫。咁不過倒轉嚟講咧，因為全球嗰個糧食價格近呢幾個月升得好犀利，咁所以可能咧就喺呢段時間係有啲人被逼係要加啲價，係都唔出奇，因為即係真係貴咗好多啊啲食材啊，咁但係就我覺得同呢個消費券就唔會直接相關咯。 因為啲人就 大家想搶生意嘛。 因為啲人就話會唔會真係啲人多一筆錢使啊，願意使錢啲咧，咁啊加價咁就都照有客嘅，咁樣都咁嘅思維啊嘛。 人咧就咩人都有嘅嚇咁但係就我又唔聽到呢個係主流咯。客就好聰明噶嘛， 係 嘛？即係啲券啊喺一個客嘅手，你用咁嘅方式，唔係淨除非你嗰個產品係你獨家嘅啫。係嘛？你除非你油站加價啫，如果唔係點可能用呢個方法呢？應該唔會嘅。 OK， 咁尋日用落啲商户有冇話即係唔同電子支付平台？即係有啲都可能啱啱用嘅，初用嘅，有冇遇到啲唔同嘅困難咧？又 你嗱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嘅，不過就我又唔係聽到好嚴重。即係譬如我本來都有啲擔心話特別用八達通咧，因為佢要額外做一個領取啊嘛。咁但係咧就即係我都驚啲人。好多有就可能埋單嗰時，發覺咦我登記咗嘅喎，點解冇啊？咁樣咁，但係咧現實發生嘅上嚟，都呢個問題就似乎都唔多發生。咁不過咧，亦都留意到咧，可能因為琴日生意突然間急增啊，我都留意到即係網上有啲話嗰個電腦系統負荷唔到啊。我自己公司琴日朝頭早嗰個會員系統都真係 down 咗幾個鐘頭，咁啊唔知同呢啲即係連帶有關係定純粹唔好彩，咁但係都好快整翻掂咧，就冇咩大問題咯。 但你嗰個係會員系統同支付平台唔係同一樣。 要計啊，唔係佢因為都係連帶住佢個 POS 啊，可能唔知係咪突然間有啲新資訊庫，我唔知啊，即係依家都要揾個原因，但係後來就即係修理好啦。咁但係咁啱就喺琴日啦，我哋都緊張咗一輪啦，因為都驚影響生意。咁最後見到另外一個有趣數字就係我睇過我哋40間分店咧，就多嘅地方咧就八成用。消費用消費券都有嘅，但係少起上嚟嗰啲分店咧，就都有兩成幾三成嘅。咁平均就都大概一半到係會有用消費券咯。咁所以都算幾高嘅，我都覺得都算理想。 但預期呢一波即係消費券咁，即係可能都半年啦。咁但係用完之後，大家對於電子消費呢個風氣會唔會即係繼續係維持住，定係啲人即係啲商户啊，或者啲食肆嘅裝完機之後啊，可能遲咗冇咗，遲啲冇咗消費券，有可能又收翻一啲手續費嘅。如果支付平台收嘅話，咁可能佢哋就唔繼續用。你自己預期會點樣咧？又 我覺得呢幾年咧過去都係已經陸續向呢個方向發展嘅啦，即係就算如果我做自己公司嚟講咧，其實都係七成，即係呢件事之前都已經係七成係電子消費嘅啦。當然我講嘅電子消費咧就包括信用卡嘅，但係今次咧就佢就係冇信用卡呢樣嘢啦。咁但係即係我諗就係大家都係一個方便程度嘅啫。不過現金咧，我認為都取代唔到嘅。即係佢有佢嘅必要性嘅現金嚇，咁但係即係變咗多種選擇咯，咁我諗大家都方便嘅。 係，好啊，唔該曬黃傑龍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尋日咧食肆嘅唔同情況，同埋用消費券嘅時候啦，即係佢自己見到嘅唔同情況。黃傑龍咧就係稻苗學會會長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喎。用落喺第一筆消費券嗰度，你有冇都有唔同嘅經驗啊？你自己用咗時候睇到個情況係點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先。電話旁邊有何女士啊，早晨，早晨何女士。 喂， 系你好， 系早晨啊， 系请讲， 系啊，咁我咧，我哋琴日咧八月一号咧，咁我哋申请咗咧，嗰、那个八达通去，即系拍卡攞钱啊吓，咁、但系咧，我女咧，都同时咧喺当日里面咧都即系去申请咗噶啦，咁但系咧，佢只不过迟我两分钟，但系琴日咧。拍咗咧，拍幾個位咧，都拍唔到嘅，甚至去到去嗰、那個即係話咧，八達通嗰、那個交通嗰、那個嗰、那個 拎補貼嗰個位係嘛？ 係啦，補貼位嗰、那個都拍唔到。跟住之後，我夜晚咧就打電話上去八達通嗰、那個嗰度啦。咁、但係咧，佢咧當其時咧就好繁忙，佢話。跟住之後打幾次咧，佢都係話你等稍後，但係稍後之後冇幾耐咧，佢就 cut 咗個線。始終昨晚咧都打唔到，咁同埋我哋都我女都亦都攞唔到，我反而咧我就攞到嗰2000蚊先啦。咁但係咧而家嚟講咧就係唔知去邊個渠道去問得翻，因為當其時咧我同佢申請嘅時候咧，都同時喺個手機度顯示咗咧你可以你已經成功申請咗啦。跟住稍後咧佢就話八月一號你可以攞到嗰、那個嗰2000蚊㗎啦咁樣。咁但係咧琴日佢完全係攞唔到。 系 咁同埋打电话上嘅时候，打电话去八达通嘅时候咧，佢完全系即系佢话繁忙得滞啦，甚至佢 cut 咗线啲。 佢冇真人去应你哋嘅嗬，嗰啲热线系咪噶？ 冇嘅冇嘅，佢搵唔到真人去嘅。咁但系而家唔知去边个渠道去搵翻呢样，因为佢又显示咗俾你听，佢话你已经成功申请咗嘅喎。咁样咁同埋你可以八一号你可以去拍卡攞钱嘅喎。咁但系咧。收尾再打翻上去咧，佢話冇呢個記錄咧。 我想知咧，你尋日咪喺港鐵站嗰度拎，咁你拎完就阿女去拎啦。咁阿女 我唔喺港鐵站，我喺屋企度攞，我喺屋企攞到啦。咁但係我女又稍後咧，佢自己就落街又去拍 OK 啦。 係 拍咗幾間嘅 OK 都冇啦。咁跟住之後又去港鐵站嗰度拍又冇啦。 因為我諗緊係阿女個本身佢自己個別情況，定係佢排隊後面嗰啲人都係拎唔到，定係點？ 其實嚟講咧，我諗喺當中裏面有人會拎唔到嘅，因為我琴日去之前咧，我就去呢、這個屯門嗰個海天軒個 OK 嗰個咧就拍到，但我先前我女人咧，佢拍兩次都拍唔到，跟住嗰個個職員就同佢講開，你不如打翻去八達通公司嗰度啦，問啦咁樣。咁跟住我諗都有咁嘅情況嘅，但係我哋而家我女唔知去邊度去。 明白。 咁應該點做咧 ？OK， 何女士，你嗰個資料不如我哋都 保存住先，睇下相關嘅方面，譬如八達通方面可唔可以都跟進一下咁啊？咁啊，八達通嗰個嘅熱線咧就係29695500嘅。咁呢一個即係如果大家有問題，睇下試下可唔可以呢一度都幫到手啦。咁啊，唔該曬何女士嘅電話，亦都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1。頭先何女士又講到佢屋企人個情況咧，就係佢自己拎到，佢屋企人咧就去便利店嗰度咧去拍卡拎咧，就有拎唔到嘅情況啊，打熱線亦都即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啊等等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讲下你用消费券或者拎消费券成个经验是怎样的。咁啊，有关于咧呢一个嘅电子消费券啦，其实都讲到系有四个支付平台啦，呢一个 Alipay Hong Kong 啦、Tap and Go 拍住上啦、WeChat Pay Hong Kong 啦，就系拎消费券就系直接入落去你嘅指定嘅账户嗰度嘅。咁啊喺呢個消費券亦都係有一個獨立嘅帳户入面咧，有個電子錢包嘅。咁如果揀八達通嘅話咧，就尋日開始咧攞呢筆錢咧都可以去到港鐵站啦、輕鐵嘅服務中心啦、指定嘅碼頭啦、公共運輸交匯處嘅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啦、一啲嘅便利店啊、指定嘅便利店啦、超級市場啦、八達通服務站等等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咯。電話旁邊咧又請一位嘉賓嚟講下。佢自己睇到，譬如啲市民去領取成個即係啲電子消費券嘅時候，嗰、那個情況又如何呢？有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早晨。 係早晨，小樂文早晨。 早晨，鄧家彪。 昨天就都去過一啲小商場啦，同啲商户傾偈啦，亦都訪問啲即係基層嘅家庭咧。第一就我諗全個香港。只要有出街咧，都覺得琴日一次嘉年華咁啊，去到唔同嘅商場都人頭湧湧嘅，都真係做到個提振經濟或者刺激消費氣氛嘅個作用，係都十分之好。咁我哋再去啲即係屋邨小商場啊、小街市啊咁樣去了解咧，咁就算屋邨商場可能都係平時咧人流好稀疏嘅，咁佢哋都同意咧係人流會多咗啲嘅，即係丁旺丁就一定有嘅。旺財呢始終都是基層呢就應買就執買，咁或者係就係留待8月1號買。譬如話一啲同細路仔有關嘅開支呢就會見到多咗，譬如話眼鏡啊或者衫啊，買件衫會靚啲，眼鏡會貴啲啊，咁樣都達到咁嘅效果嘅，就算基層。不過街市就普遍反應就佢哋都係話有啲失望嘅。即係就算肯安裝嘅，始終個人流咧就大家都係去做一啲可能係額外嘅消費啊，或者真係好天氣好熱入咗商場，咁所以呢度即係作為街市，佢就自己配合咧裝曬兩三個嘅平台咧，佢都係話爭啲。咁啊，希望政府都有多啲嘅信息，或者平台公司有多啲信息咧，就係、其實好細嘅商户都能夠用到電子支付，幫一幫佢哋都提振埋呢一節，咁就會比較好咯。 但市民你冇話反映某啲地方，哇，點解冇電子消費券可以用嘅？咁因為我見到明報咧就話食環署有起碼兩個街市咧，咁佢哋就睇過話即係超過七成嘅檔咧都係唔收消費券嘅。其實一啲譬如基層市民去街市，你頭先話人流唔係特別多啦，未必幫佢哋太多啦。消費券幫啲商户，係咪正正就係因為佢哋都唔係太多檔可以用到消費券咧？ 其實就係雙向嘅，咁。所以其實有一個講法，我哋都十分之同意嘅。食環署對佢哋嘅所謂檔户嘅租客啦，其實都係一個條件嘅，要求佢哋裝。咁但係當然，食環署就有個責任同平台公司講安裝咧係應該免費嘅。咁用唔用咧，就起碼就係、即係起碼有個工具先。用唔用咧，就由顧客或者係嗰個商户自己嗰個互動去決定。其實咧，我哋過去咧都帶一啲平台公司入去街市做推廣嘅。尤其有啲濕檔咧，即係譬如話魚啦、海鮮啦，其實佢個消費額係比較大㗎，唔係買菜十幾二十蚊。 係海鮮貴啊嘛， 海鮮係即係數以百幾，甚至係幾百蚊上落。咁所以佢哋都有興趣，而且咧。佢哋初嚟都誤解咧，係咪一定要譬如話除個手套去撳掣先至可以收錢咧？其實有另外一啲嘅技術係唔使噶嘛，即係掃個碼就得噶啦嘛。咁所以其實真係要再度做多啲即係推廣咧，先至會適合使用，即係俾到佢哋知係合用咯。我哋同有啲海鮮檔交流咧，其實佢哋都話有啲客都係會問啊，可唔可以用消費券？但去到再細啲，譬如話肉檔啊或者菜檔咧，就大家仲係慣咗個氛圍咧用現金。不過如果你走去領展嘅街市，尤其嗰啲。即係再外判出去管理嗰啲咧，就會 普遍啲咯，用電子支付，因為佢哋一早有啲計分嘅一啲計制度啊，令到佢哋感覺上買嘢平啲啦。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覺得就係做一個消費券係好嘅。我哋都支持嘅，對於提振經濟有幫助。但係點樣真係令到最終嘅小商户都收到呢啲消費券，佢有受惠呢？我覺得呢個係大家要下苦功嘅地方咯。 嗯，但整體你頭先就話睇到尋日都好似嘉年華咁啊，你形容即係好多人出嚟消費，亦都可能比較多人去拎電子消費券啦。但係拎嗰個過程，你見到有冇聽到市民反映暢唔暢順呢？又 好多都暢順嘅，但係呢就一個就頭先我聽到何女士所講呢，係有好少數呢係攞唔到。攞唔到究竟係因為佢申請嗰陣時譬如有啲資料去唔到政府度，當然我聽到話有個短信啦，但我覺得一定係可以處理到嘅，即係譬如搵返政府部門打返個熱線，甚至直接搵寫個 email 俾政府一定得嘅，因為過去佢哋都承諾過呢，或者佢哋政府同我哋講解嗰陣時預計呢係總有一個好少嘅比例呢，可能系統一啲誤差呢，咁係未必真係俾即時俾到錢，咁但係一定追到俾佢，確保俾到佢嘅。反而我哋關心呢就係嗰個，即係琴日有個流傳啦，就係有個藥房收嗰個額外嗰個嘅附加費又好，或者 服務費啦啲 又好。其實呢樣嘢我哋訪問啲小商户呢，有部分小商户都的確同我哋咁講嘅，話呢有一平台公司呢其實仲係有收手續費嘅。咁我話究竟係消費券嗰二千蚊或者嗰五千蚊係唔收，其餘收啊？定係消費到某個水平佢先至開始收呢？就每間公司同我哋講嘅都唔同啊。所以其實呢，我覺得政府一定要喺呢一方面做好把關同埋澄清囉。究竟四間平台公司而家話唔收商户手續費，係完全唔收啊？定只係講緊消費券嘅五千蚊裡面唔收呢？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如果個信息出嚟是會收手續費的，那你要推動小商戶用電子支付呢是更加艱難咯。因為其實早在這個政策出現之前呢，即是大概半年前，我們都問一些藥房啊，都問啲鋪頭仔點解唔裝即係電子支付，佢哋同一個就係話已經利錢係好低，如果再裝呢就根本就打個和，所以佢哋有得揀呢叫啲客都係俾現金。咁所以嗰、那個嘅手續費，既然政府講過係免手續費，究竟個落實情況係點呢？呢度我係希望政府要搞清楚。咁同埋亦都睇到一啲報道，有啲訪問就話某啲買某啲嘅商品係乘機抬價。咁我哋都呼籲，真係第一而家始終都係仲係艱難啦。咁希望商户自己即係一齊開心啦，唔好乘機抬價啦。亦都希望消委會做好個物價個監察咯，而唔好即係值呢样嘢，然后就乘机加价咯，适得其反。 但呢啲都系有啲网络嘅讲法啦，有啲就系报道啦。你自己有冇亲身收到市民都话见到啊，收啲额外费用啊、服务费啊，或者见到真系加咗价嗰啲情况，普唔普遍咧？ 如果咁加价咧，就系、是、一啲比较有嘅，一啲比较抢手嘅货品咯。即系譬如唔会话度度都有得卖嘅货品就。 加得多唔多？ 呢半個月加咗價，或者以前有嘅折頭冇咗咯。咁譬如有個別即係俾人多買嘅電子嘅儀器啊，或者可能咧比較名貴嘅一啲同運動有關嘅產品啊。其實就可能以前即係會好多優惠嘅，變咗冇，或者係變咗直頭係限定發行。咁究竟係？唔賣住定係點樣呢去做去托呢，咁呢啲都係值得關注啦。但係你講普遍如果係民生食嘅真係生活所需嘅就仲未見到，係比較稀缺呀，或者係講緊金錢比較大嗰啲囉。咁我哋唔希望呢個消費券本來用嚟即係都是纾解民困啦，就適得其反啦。 做完呢个消费券之后咧，你自己觉得系咪都应该每年都要做呢啲消费券咧？咁定系因为之前都成日讲话一出电子消费券嗰阵，就大家都话啊，不如派翻钱啦，唔使咁复杂，又唔使搞咁耐咁。你自己觉得应该点咧？系咪要继续做定点咧？ 我哋支持消费券系一个即系恒常嘅纾困嘅选择，即系咩意思？每年。嚟緊就施政報告10月就話要公布啦。咁所以如果政府 會用資源做紓困措施的話，電子消費券應該是其中一種，第一。第二呢，其實都應該檢視返而家各種嘅津貼、各種嘅計劃係咪可以用電子支付或者電子消費券嘅方式去做。 嗯、 我舉個例子，譬如食物銀行，呢啲真係最基層最困難嘅市民去用嘅服務啦。咁、 嗯、 你食物銀行如果真係嗰個合資格嘅市民，係咪可以透過電子消費券去攞佢哋急需嘅物資，譬如奶粉啊、尿片啊，或者一啲基本糧食。因為好多時呢啲服務機構都同我哋講，佢哋都係個屋村嘅小單位，200多呎，咁係存放唔到咁多嘅物資。咁所以其實政府應該檢視全方位去睇，究竟有咩平台、有咩津貼係可以用到電子支付呢，其實都係智慧城市或者精準扶貧嘅提升。 嗯、 第二呢，而家個交通優惠呢，即係搭車滿200蚊，跟住就開始有啲回贈嗰個呢、 嗯、 其實只係其中一間平台公司係即係八通啦，係有呢個優惠。但其實技術上呢，幾間平台公司數碼嗰啲，其實即係數曲嗰啲都是一樣的嘛，咁點解又不可以落實去到那些度咧？ 但佢而家啲交通工具都未用到，譬如即係某幾個支付平台有啲用不到噶嘛，直情咁。 而家咧就我理解的政策咧，支付寶是而家係用到搭地鐵同埋搭巴士啦。跟住喺一年之後咧，預計咧另外一間即係微信支付都可以用到，同埋佢講到明嘅，譬如我理解港鐵嘅政策，佢唔係淨係俾一間或者兩間公司，只要符合個技術要求 okay, 都可以入場。咁點解嗰個公共交通優惠計劃唔可以一樣涵蓋埋咧？咁我相信對於嗰個普及性，即係電子支付普及性就會更大咯。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九龍東嘅總幹事嚟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和講下用落電子消費券嘅時候，你遇到嘅唔同情況。 機加價，《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明報昨日到兩個食環署核下大型街市，合共統計大約320個攤檔，當中兩成半大約80檔接受以儲值支付工具消費。有接受電子消費的檔販安裝使用的是 WeChat Pay Hong Kong， 但是經常光顧街市的長者就多數用八達通。派發消費券沒有增加他的生意，有街市檔就說生意反而減少，亦都有檔主說街市生意額少，拒絕安裝支付工具以免繳交行政費。是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男子花劍隊昨日早上出戰東京奧運會的團體賽，但是在八強就以39-45不敵俄羅斯，無緣爭奪獎牌。在第七至第八名次賽和埃及交鋒，結果以45-21大勝，獲得第七。完成本屆奧運之後，港隊的劍擊隊暫時不會回香港，今日會直接乘坐航班飛到深圳備戰九月舉行的全運會。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国苏炳添昨晚在东京奥运男子100米短跑准决赛跑出震惊亚洲的9秒83，大幅改写亚洲纪录，以第一名晋级，成为奥运史上第二位跻身这个项目决赛的黄种人。而他在100米决赛就跑出9秒98，排第六，扬言无憾。是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公布，从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在马萨诸塞州7月发生的多宗爆发群组，合共469宗个案当中，有74%染疫人士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而且他们体内的病毒量和未接种疫苗的人士相差不多，一再显示 Delta 变种病毒株的传播力惊人。而数据同时也显示，对完成接种疫苗的人来讲，疫苗在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高度有效。成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在移民潮下，不少人携同子女移民到遥远国度，长者就因为身体状况或者自身意愿等各种原因而留低。长者安居协会表示，今年至到上个月底，一共接获92宗涉及移民的平安中案中求助个案。长者主要担心子女离开之后，冇人未能够照顾自己，感到孤独等。最严重的是有情绪病史的长者萌生自杀念头。协会这个月会推出服务，以支援家人移民的长者。 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消費券第一期2000元昨日發放，適逢又是星期日，出外購物吃喝的人明顯比平日多，商場和食肆都生意大增，顯示政府谷旺市道初見成效。社論說，這項救市招數只能夠推動內循環，提振經濟的動力始終有限，香港要全面復甦仍然是取決於能否通關通航，是政府首要爭取的目標。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政府今次帶起電子消費潮流，四間支付平台最近已經新增了超過120萬個消費帳戶，並且增加了超過28000個接受電子支付的商戶，由於互相競爭，令到小商戶需要繳付的交易費用有所下調，有助電子支付普及化。政論指，內地幾乎人人用手機付款消費，香港絕對有條件做得到，希望今次的潮流並非昙花一現。《東方日報》政論。 成報社論講到，在香港植根48載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中共官媒發文斥責為毒瘤，促請剷除之後，教育局罕見快速手起刀落。社論說，早前有校長欺壓濫權，有小學老師自殺的事件，是之前的老師在教協這個工會的保護傘之下，敢於仗義執言，終止亂局。如今教協的地位被改寫，教育局必須要更加積極介入，主動查核，阻止校長或者是校董會隻手遮天的情況。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公務員事務局近日發出內部通知，規定全體近180000名政府僱員需要接種新冠疫苗，否則每兩星期要接受一次檢測。社評說，政府應該積極考慮要求醫護、教師、餐飲、零售等大量接觸人群的從業員強制接種疫苗，為經濟復甦和全面通關打下更牢固的基礎。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坏车咧，喺两分钟前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老亚道，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返渣华道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就挤塞，龙尾在翠塘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2021年8月2日，政府向首批合资格市民发放首轮2000元消费券。 新增3宗输入个案，患者来自柬埔寨及美国。 陈茂波预料全年经济增长超过原本预计的5.5%。 泰国有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理为处理疫情不力下台。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消費券方面，昨日網上就流傳一間在沙田的藥房，就說他們的單據顯示個鋪頭就因為客人用八達通交易收他 2% 的服務費。說間藥房其實之後都在 Facebook 那裡說，就說如果顧客是用八達通消費超過200元的話，都跟他講清楚了，是要收 2% 的銀行手續費的。見到就著這個情況，八達通都有个嘅回复嘅，咁就话咧系根据开户协议，商户咧就只可以收取货品嘅实际价钱。如果系唔按协议系收取额外嘅费用嘅话，例如手续费等等咧，八达通咧系有权取消呢个商户嘅资格嘅。咁啊，呢个就系回复报章嘅说法啦。咁其实睇翻资料咧，都系话消费券计划期间，八达通呢啲嘅新商户咧系无需要缴付任何安装或者租机嘅费用嘅。咁申请商用版八达通 App 收款嘅商户咧，就可以免费获赠八达通流动收款机，并且豁免转账费用。咁八达通都话系正正核实紧咧呢一个嘅商户系咪接受八达通俾钱嗰阵咧系有收呢个额外嘅手续费。如果系嘅话咧，都会系采取合适嘅行动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讲下用电子消费券喺唔同平台、唔同商户嘅情况。寻日第一日啦，攞到2000元可以去使咯，呢个消费券你哋见到系点咧？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太，早晨。 系早晨，我想讲下咧，我就用呢个八达通申请嘅，但系咧我就系填表格嘅，咁我就冇留意，原来填表格咧要迟一个月先收到。 哦，系啊，9月1日啊要。 咁同埋咧，佢如果系迟一个月，我变咗系9月同10月之间，我要用晒2000元噶咯喎，即系一个月内用晒2000元系咪？咁我咁我人哋嗰啲安装 apps 嗰啲咧，我又安装唔到噶咯，依家系嘛？ 嗱，总之佢而家你用电子申请嘅话，你系用书面登记嘅话咧，就系第一期2000元9月1日领，第二期系11月1日领， 即系褪翻后一个月。 系啦，冇错冇错。 OK， 但系点解差咁远咧？咁啊变咗啲优惠，我已经迟咗噶咯，人哋攞好多优惠，我已经冇得攞，同埋佢嗰阵时其实广告嘅时候。即系卖广告，佢有冇好？我觉得我好似听唔到佢话争咁远咯个日子，即系话即系我就知道有唔同，但系佢好似冇讲到话即系要争成个月先有得用。 你系咪有啲嘢好急住买啊？都谂住。 哇！依家啲优惠全部出晒嚟啊嘛，又要装 apps 又成，有啲优惠咧咩一个星期内即系俾你优惠啊，或者半个月啊嗰啲咁，或者一个月内咁，我已经冇晒嗰啲优惠咯。 明白。 仲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嘅就系、是手机号码嗰度，咁我用手机即系普通嗰啲手机去登记啦，咁咁佢装嗰啲 apps 系智能电话噶嘛？咁我可唔可以第日将嗰啲优惠 apps 咧就放翻落智能电话咧？ 即系点啊？你原本嗰个电话系冇唔系智能电话嚟嘅，你登记嗰个 系啦，就普通电话。就即係登記，因為我諗住淨係收信息啊嘛。咁我冇，我唔知道佢原來有啲優惠 Apps 咧，係即係要用呢個智能電話收嘅。 呢個 係咪要用一定要用智能電話先收到嗰啲優惠 Apps 嘅咧？定要話啲 Apps 佢就喺八達通嗰張卡度已經，我收張八達通俾人睇到，我就可以用到嗰啲優惠咧？定要即係要楞埋個智能電話一齊。同時收兩樣嘢先用到嗰啲優惠咧。 OK， 明白啊，陳太嗰個嘅疑問，睇下相關可唔可以答到，即係佢自己本身嗰部登記嘅電話就唔係一部智能電話嚟嘅，咁嗰啲優惠係咪可以第時轉落另一部電話度咧？等等咁樣嘅。仲有黃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喂，早晨。 係，請講。 係你好啊，冇啊，剛才咧收到聽到咧有位聽眾打電話上嚟咧，係話。本身佢申請咗八達通，係攞呢個消費券，但係咧佢拍卡之後係領取唔到。 係啊，佢個女啊，頭先啊何女士。 係啦係啦，咁但係跟住咧，佢就打翻上去八達通公司係查詢啦。咁但係都係冇人接聽嘅。但係其實我想講翻咧，其實一個月前咧，我已經不停咁樣打電話上去八達通公司，咁係查詢關於八達通嘅嘢。咁但係我發覺咧，八達通公司咧，咁個電話係完全打唔到。我想反映呢一件事咯， 明白。 系啊，咁何况依家 因為消費券，我估可能有期，即都好有需要去同八達通公司嘅聯絡嘅人都會多好多。咁、但係八達通公司根本啲電話係打唔到 嘅 咯。 你原本諗住打佢係做咩？因為你係經營生意嘅，所以你要裝機㗎嘛？定係點？ 我唔係，我本身自己將八達通有問題拎咗去拎咗去鐵路站嗰度去搞。咁但係咧、因為佢冇 feedback。咁跟住我再走返去鐵路站問，咁但係鐵路站就話叫我打返去八達通公司，但我打足一個月都打唔到，冇人聽電話。 OK， 阿黃女士呢、這個情況睇下有冇即係八達通公司可能留意到，都可以跟一跟進啦，同埋有其他嘅即係頭先咧都有啲聽眾都話啊，八達通攞呢一個消費券嗰陣都遇到啲問題嘅咁等等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嗱，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早晨。 早晨， 黃學玲，講下整體啦，尋日咧就開始攞第一筆嘅電子消費券啦，可以領取。你自己見到成個情況暢唔暢順咧？因為有啲電子支付平台好似又話有啲少少嘅塞車嘅情況嘅。 其實我哋係由尋日嘅凌晨啦，就已經透過四間儲值支付工具咧，就向大概550万嘅市民咧就發放咗第一期2000蚊消費券嘅。我哋都留意到咧，係喺初頭啦，凌晨初頭嘅時候咧，有某啲嘅營辦商嗰個平台有少少擠塞啊。咁但係其實好快都改善咗個問題咧，咁我諗市民其實琴日朝頭早瞓醒咗之後咧，如果揀支付寶香港啊、Tap & Go 八住上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嘅市民咧，一瞓醒覺之後開佢嘅應用程式咧，已經睇到嗰個消費券咧落咗落去佢嗰個帳户度啦。咁如果係揀八達通嘅市民咧，亦都可以即刻咧就用唔同嘅途徑咧，係可以拍卡去將嗰、那個消費券咧就入落去佢自己卡嗰個儲值額噶啦。咁大致個情況都暢順嘅。 嗯，头先都有啲听众打嚟，就话佢哋譬如有啲系用 Alipay Hong Kong 登记嘅，有啲系八达通啦，咁都系登记完之后咧有拎唔到嘅情况，譬如 Alipay Hong Kong 嗰个就显示唔到喺个 app 嗰度啊，八达通就系嘟咗佢话几间嘅便利店咧都系拎唔到钱嘅，咁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又？ 哦，我諗嗱，先嗰位市民咧就要睇一睇佢自己其實有冇收到我哋嘅信息啦。因為如果成功登記嘅市民咧，我哋係會有個短信通知嘅。嗱，因為市民你知道啦，我哋係7月17號或者之前啦，完成咗電子登記嘅市民咧，有合資格咧，確定咗佢資格咧，咁佢哋咧就會係攞到個第一期消費券啦。咁但係如果啲譬如原來佢係交書面登記嘅，咁就要等到9月1號啦。咁另外有啲市民咧，可能佢係交咗個電子登记，但系佢例如未上载个身份证副本嘅，咁系未完成，咁有唔同嘅情况。咁最紧要市民咧就系佢先系咪会收到一个短信咧，系确定咗佢符合资格，其实已经成功登记咗。咁呢啲市民就应该会喺琴日咧就会攞到佢第一期嘅消费券噶啦。咁如果另外一种情形就好少数嘅，就系可能佢成功登记咗，但系琴日攞唔到咧，就可能系佢个账户或者嗰张卡咧系临时有啲问题啊。咁佢就应该要揾翻佢拣咗嗰个支付工具咧，去睇一睇佢嗰个账户系咪出现咗问题咯？ 政府呢度个热线帮唔帮到佢哋？因为佢哋头先有啲就话打去支付平台嗰度咧，根本个电话又揾唔到人啊，佢哋都好似有啲彷徨咁。 系明白嗱，其实市民咧，先好似头先咁讲啦，你先要确定咗自己系咪合资格，已经确定咗你嘅身份，你系应该八月一号攞到先嘅。咁我哋嘅热线咧，嗱，因为当然明白都热线好繁忙，但系我哋有个语音系统嘅，其实大家打1800-5000咧，可能系唔需要一定要揾嗰个接线生嘅，其实先咧佢就会有个语音系统咧叫你揀嘅，咁如果你只要係揀咧，去 check 下你自己嗰個登記情況，咁你輸入一啲簡單嘅一啲資料咧，佢可以話到俾你聽咧，究竟而家你個登記情況究竟係仲處理緊啦，你係咪已經成功啊？定還還是係頭先我講嘅情況啦？哦，原來你仲未上載你個身份證副本喎、等等，咁你確定咗你個登記情況先，咁然之後再睇下點樣跟進就會好啲咯。 OK， 18500就係政府即係專係處理電子消費券嘅一個意思嚟嘅。OK， 係 啦， 係 啦。 好啊，大家試下呢個方法啦。咁另外啦，就尋日啦，第一日啦，星期日可以用到電子消費券咯。咁啊，見到咧有啲市民都喺一啲社交網站嗰度反映就話，試過可能係用唔到消費券，但係就扣咗佢自己本身嘅信用額喺個 app 嗰度。有啲咧就係喺俾消費券嗰陣咧，就喺個商户系統咧就話收唔到錢，但係個系統入邊個 app 嗰度咧就話扣咗個消費券喎。有冇收到類似呢啲咁嘅反映呢啲咁嘅投訴咧？點解會咁咧又？ 哦，琴日我哋就冇收到呢情況嘅嗱。嗰四款支付工具咧，當然佢都有唔同嘅方法去支付。但係其實市民用家啦，都能夠清楚咧睇到佢自己用個消費券嘅情況。所以萬一有啲乜嘢爭拗啊，或者係唔滿意嘅地方，其實都可以同翻嗰個商户同埋同翻嗰個營辦商去跟進。譬如你用嗰啲電子平台嗰電子錢包嗰四個啦，佢有個專區嘅，其實你開得翻入去咧，你睇到你用嗰個券咧係嗰啲消費嘅詳情有曬喺度嘅，咁可能市民咧要習慣一下，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咧可能從來冇用，今次因為消費券專登裝嘅，咁咁可能可以上翻佢哋嘅平台，其實佢哋有啲你入翻我哋嗰個計劃嘅網站咧，其實我哋都有啲連結嘅，咁有教大家點樣用嘅，咁譬如你用翻入翻去嗰啲專區咧，其實你要揀嘅，即係你揀你用唔用嗰個消費券，咁好多時譬如支付寶啦同埋 WeChat Pay Hong Kong 咧，佢可能預設咧你係會用嗰個券嘅，咁如果你唔想用啊，我想儲埋，我想用我自己嗰、那個電子錢包嘅錢咧，你要先揀咗咧你唔用嗰個券先嘅。 嗯， 係啦，即係會有啲唔同嘅程序，咁所以大家其實係可以上翻去嗰個網站睇翻佢嗰啲影片，教大家清楚點樣用，但係都唔使擔心咧，就係因為佢哋每一個咧都會有清楚俾市民咧可以睇翻自己嗰個交易個詳情嘅。咁、如果有啲乜嘢依同個實際情況唔同，你 keep 住啲單據，咁係可以跟得翻嘅。 頭先就係有啲話即係扣錯咗咯，佢直情係諗住係可能都剔咗啦，話要扣消費券，但係最終係冇扣到嘅，扣咗自己本身啲錢嘅咁。咁呢個係點啊？都是向電子平台反映定是向商户反映 的？去返嗰個電子平台係啦，可以去返個電子平台攞返啲單據去同佢反映。 嗯 ,ok。其實而家呢四個支付平台呢分別有幾多即係500幾個人登記咗啦，已經有幾多係八達通，幾多係Alipay Hong Kong, 幾多係 WeChat Pay Hong Kong。點樣？即係而家四個平台分別有幾多個人係登記咗？ 因為嗱，其實而家登記未完成㗎嘛，我哋係8月14號先截止嘅。咁好在之前咁講啦，我哋都唔覺得喺個登記完結之前咧，係適宜公布咧所謂大家揀咗嗰四個支付工具嗰個分佈嘅，因為我哋唔係好想影響咗市民，即係未登記嗰啲，可能影響咗佢嘅選擇㗎嘛。咁所以喺登記完結之前咧，我哋都係唔會公布呢啲細節㗎啦。 OK， 嗱，整體嚟講啦，尋日第一日係派消費券啦，見到成個氣氛做唔做到呢個振興經濟嘅效果咧？又 一就係我哋都睇到好多傳媒體報道啦。咁另外我哋唔同嘅同事或者我自己都有出街睇。我諗大家睇到嗰、那個市面嘅氣氛真係暢旺嘅，同埋市民開心嘅。喺身邊聽到好多市民咧，之前就講唔知揀邊一個平台好啦。琴日聽到最多嘅咧就係話：咦，你攞咗未啊？點樣用啊？去邊度有多優惠啊？咁樣咁、那個氣氛係好嘅。我哋成日講啦，咁啊消費都好講氣氛。咁其實個效果都達到咗我哋預期嗰個理想嘅，因為個氣氛暢旺啦，同埋市民都開心，我哋都好開心見到個市面，市民都比較開心啦。呢樣嘢我哋都係樂見到。咁希望呢、這個消費意欲啊個氣氛咧能夠持續啦，因為我哋個計劃都有幾個月嘅。 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話大約有550萬名嘅市民啦。之前喺一開始呢個計劃登記嗰陣咧，就兩個星期就已經以電子方式係成功登記咯。你哋用落嗰個情況係點咧？攞到第一筆2000蚊嘅電子消費券。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啊，另外都想问一下黄鹤龄啦，见到有啲即系商户咧，即系根据报道所讲咧，都话即系见到消费券推出嘅时候咧，都有啲趁机加价或者收一啲额外嘅服务费。你哋自己点睇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又？ 咁當然呢啲我哋係完全係唔鼓勵啦，同埋因為其實呢件真係好開心嘅事，大家市民一齊消費，同埋都想支持翻本地商户振興翻嘅經濟啦，都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加價我又覺得個情況少嘅，因為我睇到反而係好多商户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咧提供一啲疊加優惠啊，都想吸引市民用喺佢嗰度消費啦。咁所以如果喺個時候大家都係想增加自己嘅競爭力啦，咁如果你再消費，咁我諗香港市民咧好精明嘅，大家都係精明嘅消費者啦。無論你係咪用消費券去消費，其實都會睇清楚嗰啲貨品啱唔啱自己啦，個價格啱唔啱自己啦。咁同埋，因為我哋消費券嗰個適用範圍好廣泛啊，即係變咗你唔買呢樣嘢，你可以買第二樣嘢。咁你用途咁多嘅時候咧，咁真係作為消費者咧，我覺得就可以盡量咁樣利用，就可以價格先啦，再決定去邊度買啦。咁至於話有啲都睇到有報道啦，話有啲商户話有附加費。咁我哋都睇到相關嗰個營辦商都有出嚟回應啦，因為其實個營辦商同啲商户都 簽咗一啲服務合約嘅，咁提高呢啲收費嘅平台咧，係唔應該咧係對嗰個消費者再收額外收費，應該就係個貨品係個實價幾多就收幾多，咁佢係有機會係觸犯咗嗰、那個同翻個支付工具本身嗰個相互協定咧，嗰、 okay. 個支付工具係會取消佢嗰、那個相互嗰個合約嘅。 嗯。同時有啲報道亦都講到話有啲套現嘅情況，即係譬如叫人哋買啲點數卡啊、購物卡啊嗰啲，咁就另一個有個人就收購人哋買呢啲購物卡啦，咁啊俾翻錢佢哋咧做一個套現嘅方式。亦都有人討論到啊，的士會唔會都係一個套現工具咧？即係譬如個客俾幾百蚊，咁但係實質嘅車費係100蚊嘅啫，咁啊司機找翻錢俾佢就做一個套現咁樣。呢啲情況有冇留意到點樣處理咧？又？ 各種情況都有啦，聽到市面好多講咁好似我之前咁講啦，咁第一我哋嗰個消費券嘅目的都好清楚嘅，都係想鼓勵翻本地消費啦。咁市民喺登記嘅時候，喺我哋啲指引度啊，或者我哋啲宣傳介紹都好清楚啦。我哋就嗰個消費券係唔能夠套現嘅。咁如果啲商户，尤其是商户啦，個四個支付平台嗰個營辦商都幫我哋睇住嗰啲交易嘅。如果有啲即係唔係一啲唔正當嘅交易，係啲假嘅交易，佢哋係合謀真係詐騙啊！我哋其實都嗰、那個營辦商係會去調查嘅。咁最起碼，如果真係發現係咧，我哋會將佢列入黑名單，佢就唔能夠收嘅消費券啦。甚至如果話市民或者商户裏面真係有啲合謀啊、詐騙咁嘅行為咧，有啲犯法行為咧，我哋都唔排除會俾執法當局去執法嘅。咁所以我估都係大家既然個消費券咧都係個用途咁廣泛啦，個目的我諗相信大家都支持，都希望大家小心啦，唔好以身犯險啦，做啲犯法行為。同埋咧，我見到都有報道啦，話有啲買賣咁嘅，即係可能話叫你賣你個電子錢包嘅一啲資料俾佢，就等佢用到你嗰個電子錢包裏邊嗰個消費券啦。呢、這個市民都係要好小心啦，因為呢個有風險嘅，因為你裏邊都有啲個人資料噶嘛。咁你將呢啲個人資料泄露咗俾佢咧，你個損失可能唔單止係呢個消費券啊，可能係你有其他嘢嘅損失啦。咁就咁係就個券，或者之前有講啊，我買賣例如八達通卡，我買賣八達通卡啦。咁都要小心，中間有冇風險嘅？佢會唔會跟住張張卡，雙方都係啦，張張卡可能會取消啊，各樣嘢。咁所以我都係會呼籲大家咧，不如真係諗下嗰個消費券點樣加埋其他優惠咧，其實係可以增值到嘅消費券，唔係值5000蚊。咁又方便到大家，咁總有大家有想買嘅嘢噶嘛。咁都利用個消費券去消費啦。 除咗头先讲到话即係电子登记嗰隻消费券啦，咁其实可以书面登记㗎嘛，就话第一期就9月1号令啦，而家嗰个即係审批嘅进度如何，会唔会有可能即係审批唔似9月1号佢哋拎唔到㗎？ 嗱，唔會嘅，因為咧，除非係當然啦。如果有一啲市民，譬如佢哋交咗個表格，我呢度都呼籲一下，因為我哋都發現咧，好多市民交嗰個書面表格咧，好多時唔填足嗰啲資料啊。因為同電子登記唔同，你即係電子登記度咧，如果你填唔足咧，其實佢即刻會話俾你聽噶嘛。但係書面我哋要收到先知啦。咁收到發現好多市民可能又冇唔記得咗釘嗰、那個夾埋嗰個身份證副本啦，啲資料有時又漏填咗啊。咁我哋又要揾翻個市民再交翻，咁可能會有啲延誤嘅。咁如果冇特別啲嫌填齊足所有嘅資料咧，佢合資格又唔會話有特別嘅審批咧，咁一般都係可以9月1號攞到第一期嘅消費券噶啦。 嫌幾多啊？即係又要釘翻俾翻資料，咁會可能來回幾次咁樣嘅。 我哋會盡量啦。如果市民係都係喺好短時間俾翻我哋，我哋其實會盡量。如果合資格市民咧，都希望佢9月1號攞到啦。如果真係唔得咧，就有機會去再下一批，再一批就可能係10月1號啦。 OK， 好，唔該曬黃鶴玲同你傾到呢度。好，黃鶴玲咧就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嚟噶。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呢啲電子消費券第一筆，尋日可以拎到啦。你點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2面金牌，港队女子乒乓球队将会在团体赛八强面对罗马尼亚，争入准决赛。港队马术代表何丹桓就会出战马术男子个人三项赛中最后一项场地障碍赛。他经过头两项赛事之后，暂列46位。 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寻日起派发首轮2000元。稻苗学会会长王杰龙表示，餐饮业生意寻日有大约一成的升幅。据他所说，大约有四成市民以八达通使用消费券，三成人使用支付宝香港，两成人使用 Tap and Go， 一成人使用 WeChat Pay Hong Kong。 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估计涉款370亿元的消费券当中，餐饮业将会受惠100亿至150亿元，形容消费券并非100米短跑，而是长跑，相信有持续力。他又表示，在集团旗下40间分店，整体平均约一半顾客使用消费券支付。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属本土病例，当中江苏40宗，湖南7宗，北京、湖北、山东、河南、海南和云南都有本土病例，另外有43宗属输入病例。另外，内地新增6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44宗属本土病例，当中河南有28宗，湖南11宗，江苏、湖北和北京都有病例，境外输入16宗。內地至今累計有93,103宗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87,000多人康復出院。美國、英國和以色列譴責伊朗幕後策劃，令在亞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運油輪遇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英國外相林濤文以及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先後發表聲明，聲稱伊朗是襲擊這艘運油輪的幕後黑手，計劃共同應對。较早前，伊朗外交部否认与这艘运油轮遇袭有关。这艘运油轮日前在亚曼附近海域受袭，造成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罗马尼亚人死亡。这艘运油轮悬挂利比利亚国旗，但隶属日本公司，现时由以色列航运公司管理。据报事发时船上没有载货。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西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3点，升32点，成交金额9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0点，升3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9.4跌9.6，阿里巴巴188.7跌3毫，比亚迪股份255.4升16.4，友邦保险93.5升4毫，美团211.8跌3.2。港交所507元升11元，吉利汽车27.05升1元，复星医药72.95升1.85，网易162.7系升7.2，中芯国际28元升8.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4，日元109.71，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8，人民币6.462，英镑兑美元1.39，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34，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7点，升462点。港金现价报16,8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4美元，卖出1,81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重复多次，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咁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系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 狮隧入口嗰段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嗰段都系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1年8月2日，政府向首批合资格市民发放首轮2000元消费券。 新增3宗输入个案，患者来自柬埔寨及美国。 陈茂波预料全年经济增长超过原本预计的5.5%。 泰国有反政府示威，要求总理为处理疫情不力下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方面已经连续超过50日是本地零确诊的了。关于打针接种新冠疫苗方面，就说所有政府雇员由今天起，除非已经接种了一剂的新冠疫苗，否则都说每两个礼拜要接受一次的病毒检测，又说如果不遵从又没有合理解释的话，可能要面对紀律處分嘅。咁啊，其實睇翻咧，政府由五月底起咧，就話對一啲特定組別嘅前線政府僱員咧，已經實施以接種疫苗咧係取代定期檢測嘅。七月中咧，亦都係將呢個安排咧擴展到所有嘅前線僱員嘅。咁啱啱講到最新呢一個嘅安排咧，就係嚟自公務員事務局啦，近日對部門咧係發出嘅內部通告嚟嘅。咁亦都講到咧，如果話係唔打針嘅人咧，要喺8月16日或者之前咧提交第一次的检测结果，九月起除非有医生证明是不适合打针，否则如果你是 做检测的话，都是要自费，并且要在公余的时候进行的。这个可以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有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愁婷。早晨。 早晨。 早晨梁愁婷，是不是说你们都收到那个部门发的通知，说今天起就是不是只是之前讲的前线了，就是所有的政府雇员都要打第一针，否则就要每两个礼拜检查一次？ 是啊是啊，我们星期五收到局方那个讯息的了，已经就是说由今天开始呢就全面性呢就是要求这个公务员必须要打针的了。如果你唔打嘅话呢，咁根本上就你要面对，可能你冇合理解释嘅话，你就要面对嗰个惩处㗎啦。 嗰个所谓惩处系咩，就系嗰个纪律处分系咪，就系讲。 系冇错啦，嗰个纪律处分啦。 可能系啲咩呢，就系。 而家我哋都唔知㗎，里面系究竟系乜嘢嘅惩处，因为呢啲比较系好新鲜嘅嘢啦，系咪。咁局方都冇讲明呢，系根据CSR， 即系话公务员条例第几条去作出一啲咁嘅惩处啦，系咪。咁当然啦，我哋都唔 暫時都唔會話理會所謂嘅懲處嘅問題先啦。 嗯， 我哋最緊要就係話，即係嗰個打針嗰個情況嚇。咁、當然啦，我哋知道政府係一路都係想嚇、全民都可以啊迅速地去打針。咁但係咧，有啲即係話不明朗嘅因素啊，我諗都係導致到啊公務員甚至係一般嘅市民係嘛，都係唔係咁踴躍去打針嘅。 嗯， 嚇、啊。咁當然啦，你而家推出呢個突然間啊，我哋覺得好詫異嘅突然間，因為你之前咧政府就話唔會強迫我哋同事咧去打針嘅，即係除咗一啲係前線嘅。當然咧，如果你前線嗰啲咧同市民接觸得比較多嘅同事咧，我哋作為公，我哋都要求咧，即係呼籲佢哋喂，為己為人，你都一定要去打嘅， 係 係咪？咁但係如果你 indoor 嗰啲咧，即係話喺室內嗰啲嚟講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應該俾翻個自由度佢哋咯，佢哋即係話啊，如果佢定期做一個檢測嘅話，咁、其實都可以嚇，即係等佢哋釋除咗疑慮之後，然之後即係去嚇、打呢個疫苗啦。 咁、 但係而家個情況咧，好大嘅轉變就係話，你政府就話要嚇即、刻要全面性啦。咁所以你講完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即刻收到好多同事嗰個查詢。咁就已經係問我哋啦。喂，因為如果你嚇唔、去打嘅話，當然啦，第一樣嘢你就要揾到嚇、醫生嗰、那個證明啦。即係你唔適宜去嚇、接種呢個疫苗啦。咁但係嚟講，有啲同事咧，因為長期病患者有啲黐皮嘅人啦，即係甚至係孕婦啊，係嘛？我哋都收到呢啲咁嘅信息，即係佢話佢問過醫生，醫生咧一般嚟講佢就話：喂，你自己打唔打你自己決定啦，係、咪？佢唔俾一個即係嚇確切性嗰、那個診斷俾你適唔適宜打針嘅，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責任嚟嘅，係、嘛？如果你真係打針嗰陣時候出現咗任何問題嘅話，我相信醫生都要負起呢個責任嘅。咁、所以我唔係話一棍打死成船人，係咪？即係話唔係個個醫生都嚇、都模棱兩可嘅，有啲真係都會叫你去打嘅。咁我都有、有面對過呢啲嚇，即係建議嘅醫生嗰、個建議嘅。 OK， 但佢而家都有選擇權嘅係嘛？即係如果你唔打針，佢可以做檢測。但我想搞清楚就係、係咪一定要有醫生證明你唔適合打針，先至即係唔使自費檢測？定係你無論有冇醫生證明，你之後去做檢測都係要自費？嗰、那個自費同埋公餘嗰個係點樣嘅咧？其實？ 嗱，你無論如何咧，如果你係去打針嘅話咧，咁、你最好你有一個證明啦，係嘛？就醫生證明你唔適宜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即係話你要做個繼續去做個檢測嗰陣時候咧，政府就唔會為你去支付呢、這個檢測嘅費用噶啦，係、嘛？你即係唔可以 claim 翻噶啦。咁當然咧，你連去做檢測嘅時間咧，可能你要公餘時間去噶啦，未必一定係即係話你用公家嘅時間去，咁呢啲嚟講，老老都係設咗一啲關限喺度嘅。咁喺咁嘅環境底下嚟講咧，即係其實你即係同強制性你要打針係完全係冇分別嘅。 嗯， 係嘛？ 如果公餘時間，公餘時間自費檢測， 你咪打咯。 配唔配合到咧？其實一般啲公務員嚟講，你覺得？ 除非你去私家診所或者係醫院啦，咁嗰啲係要自費嘅。咁當然咧，自費嚟講，你對於基層嗰啲員工嚟講，嗰、那個負擔就會大啦。因為你兩三百蚊噶嘛，即係自費去檢測一次，因為你唔係普通個檢測嚟噶嘛，你一啲係要即係從鼻孔裏面去抽樣啊，之類嘅嘢係嘛。咁、對於基層有一個負擔咯，係嘛？你一個月啦兩次你都唔見咗五百蚊噶啦，係嘛？ 但我想知道咧，而家你哋今次收到呢一個政府嘅公務員事務局嘅通知咧，事前有冇聽過任何嘅解釋？因為頭先就話好突然嘅咁，係咪都冇聽過話會擴大到所有嘅政府僱員都要去打針嘅咧？ 我一路都冇聽到過我哋，因為咧嗱，我哋咧一路都信奉一樣嘢嘅，就係話如果你有咁大嘅行動嘅措施嘅話咧，其實即係局方咧就會事前都會同我哋即係透露俾我哋聽，或者揾我哋去開會傾一傾，喂而家全面性執行㗎啦，係嘛？你都應該同啲會員去呼籲同埋交代嘅。咁但係今次嚟講咧，又好突然咯，突然間就係實施呢樣嘢咯。最即係最扎實一樣嘢就係話，你先前話俾同事聽啊嘛， 吓，即系话我哋唔会强制性嘅咁样，但系而家你同强制性冇分别啦，咁所以啲即系啲同事就吓，即系忧虑起上嚟啦，嘈起上嚟啦，系嘛？ 嗯。而家講緊嘅政府僱員其實係咪包埋嗰啲非公務員嘅僱員，即係嗰啲兼職啊、短期合約嗰啲都包埋？ 係啊，係啊，因為佢講明俾你聽係政府僱員，我睇即係講睇清楚啲字眼啊。 嗯嗯， 即係喺即係話全世界都嚇 work 喺度噶啦。 嗯嗯，嗱，不過都係咪講清楚先？而家佢係話唔打針啦，如果你又唔做檢測啦，又冇合理解釋啦，先至係有嗰、那個。可能面對嘅紀律懲處嘅都有幾個情況嘅，咁我哋都有揾個公務員事務局嘅，咁佢哋都有揾過查詢啦，咁暫時未有回覆嘅。另外咧，我就想知道啦，即係一般成日都有個論調就係、是、公務員係咪都應該要配合政府啲措施咧？尤其是疫情之下都要打針咧，咁有啲咁嘅講法嘅。其實你認唔認同要即係都要配合咧？其實整體全部嘅公務員嚟講， 嗱你話。应唔应该配合嚟讲呢，就其实即係呢个关系呢，就係话雇主与雇员之间嗰个关系啦，係咪、嗯、如果你係为一个雇主去打工，雇主要提出一啲要求嘅话，大家都应该要即係、你始终你都要配合㗎，係咪呢个始终嚟讲你有雇佣关系喺度㗎嘛，係咪、 嗯， 咁如果喺咁嘅環境底下嚟講，老老實實啦，如果你真係對嗰、那個健康係有幫助，我哋作為公安，我哋唔反對呢樣嘢，係嘛？我哋都鼓勵，係嘛？咁、 嗯、 但係問題嚟講，你就係話喺最早期間嚟講，你出現咗好多即係一啲負面嘅嘢嘛，係嘛？咁、 嗯、 我哋有亦都有向各方去反映嘅，係嘛？喂，你睇到一啲嘢就係話有嗱，我好好坦白，我哋真係收到啲信息就係話有啲同事佢話我冇即係模棱兩可嘅，咁但係。家庭係俾佢壓力嘅、 嗯。 喂，你係我經濟支柱嚟噶，但你唔可以出事噶，係、 嗯、 咪？你出事，我邊個同我邊個同我養家？ 嗯、 即係呢啲嚟講，係都係俾到一啲僱員嗰、那個憂慮咯。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政府係咪真係要做多啲宣傳，去釋除咗呢啲疑慮？咁大家都好樂意去打針啦。 嗯，即係你講醫生只可能就係睇嗰個人嘅身體情況，但係有啲僱員可能擔心就係經濟嘅情況、啊、經濟支柱佢哋都擔心，呢個係佢哋嘅諗法之一嚟嘅。咁 係啦，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可唔可以政府係開放翻啲政府診所嚟講，撥一啲嚇、專門嘅診所去為一啲即係唔適宜打針嘅同事去證明佢係唔適宜打針嘅，係咪、 嗯？ 即係喺咁， 即 係 唔需要自費去揾醫生，你意思咁樣就 係啦。 嗯， 係啦，咁由政府醫生去決定佢應唔應該打咯。你話唔打嘛？唔打你就去嗰間醫診所裏面去揾醫生去證明，係嘛、 嗯？ 醫生又係你自己嘅政府醫生嚟嘅，我覺得咁嘅措施慳翻好多噃。 嗯，整體你覺得今次話今日就實施嘅，其實呢個措施就話，對於即係政府僱員要配合啊、準備嚟講，夠唔夠時間咧？ 咁我相信呢啲嚟講咧，就因為你九月一號先正式實施啦，係、嗯、嘛？咁而家你今日開始即係話宣布呢個行動嘅話，我覺得係夠時間應該夠嘅，係、 嗯、 咪？咁、 嗯、 但係嚟得好突然咁解嘅啫。 Okay. 我相信即係今日開始嗰啲嚇嗰啲 centre 都 book到滿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秀婷，同你傾到呢度。 喂， 好，梁秀婷就係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7月14日，日本文学最高荣誉嘅芥川龙之介文学奖宣布，最新得奖嘅人咧有两个，一个系日本仙台市出身41岁嘅石泽华依，另一位系台湾旅日作家32岁嘅李琴峰，以小说《彼岸花盛开之岛》获奖。李琴峰在台湾读完大学才去日本留学，母语是中文，他以非母语的日文写文学作品而取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实在好了不起。在这个之前，他已经有两本日文小说由他自己译写成中文在台湾出版了，分别是2017年获日本群像新人文学奖的《独舞》，和2019年入围芥川奖的小说《倒数五秒月牙》。中文读者直接读他用中文书写呢，会比由其他人翻译更好。 日本的文学奖和香港、台湾的不同，香港较为人知的只有青年文学奖， 台湾的文学奖较多，每个奖都分小说、新诗、散文等组别。获奖之后，亦都唔见得可以写专栏、出书、当作家。日本的文学奖得奖作品的题材只限小说，一些著名文学奖不是公开征稿，而是只要写作者在杂志或者书籍上发表新作品，就会自动列入评选名单，然后评判再从中挑选。通常选出的得奖作品只是一篇，最多两篇。获奖作者基本上已经获得杂志或者出版社取用他的稿件的机会，可以说已经出道，当以写作为生的作家了。日本国民学奖之中，以创办《文艺春秋》杂志的日本小说家谷慈宽，在1935年设立的芥川龙之介奖以及直木35奖的历史最悠久和公信力最佳。芥川奖是颁给典雅小说、新人作家的一个奖项，直木奖是颁给通俗小说作家的奖项。 日本很多名作家都是因为获得芥川奖而成名，比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就說在上年2020年的死因裁判法庭的年報統計了有1019宗的自殺死亡個案，就說入面是即計算條數，每10萬人就有 13.61 人是自殺的，這個是屬於近5年的新高，也都特別留意到有不少是一些較為年長的人士。60歲或者以上自殺死亡的就是佔了438宗，這個是1973年有紀錄以來最高的。咁佢哋之後咧，見到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咧，都做咗一啲調查嘅，可以請佢哋詳細啲講下嘅。有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曾展國，早晨。 早晨， 早晨，曾展國，講下先。你哋留意到咪上年呢、這個自殺嘅情況比較嚴重咗？ 自殺情況係嚴重咗嘅，即係呢幾年嚟講。不過就唔係話一個特別大嘅上升。咁但係最主要我諗睇到咧，就係喺60歲以上嘅長者嗰個自殺數字咧，係73年以來有記錄即係最高啦。咁呢個數字係比較即係我哋需要關注嘅。 我見到你哋話係咪今年你哋做咗啲調查，都訪問過啲長者，了解佢哋譬如一啲情緒啊、精神健康等等嘅。 是啊，我哋都做咗个调查啦，咁就网上啦同埋街头呢就做一啲嘅调查。咁就问卷呢就有613位60岁或以上嘅长者回应啦。咁其实唔可以话非常一个全面嘅调查嘅，因为始终喺疫情之下呢我哋有好多长者呢我哋难以接触啊。尤其譬如话院舍嗰啲我哋係冇可能入到去同佢哋做调查。咁所以某程度上可能唔係咁全面嘅，但係喺一班即係如果係話街頭同埋即係網上嘅可以回應嘅長者，可能個活動能相對已經係比較高啲㗎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一啲嘅長者遇到嘅問題啦。咁尤其60至69歲同埋80歲以上嘅我哋都睇到佢哋即係有一啲情緒上面嘅需要，我哋需要關注啦。 點解呢兩個年齡層嘅長者特別留意到呢？佢哋即係唔開心或者嗰啲負面情緒嚟自邊度呢？ 我諗要留意嘅就係60至69歲呢係所謂初老呢，大家可能會以為佢哋應該活動能力強啦，咁應該會多啲社交活動啊，情緒會比較好啲啊咁樣。咁但係要留意嘅就係佢哋都好多比較多嘅就會係啱啱退休啦。咁佢哋有幾多嘅適應上面嘅問題嘅。咁同埋呢即係經濟上面嘅擔心嘅。因為退咗休即係代表即係收入亦都可能會少咗啦。咁所以佢哋會有一依方面嘅擔憂啦。咁同埋即係啱啱轉去做所謂嘅即係退休生活呢未必咁容易適應嘅。咁另外呢我哋都關注到呢60至69歲呢對於社會狀況呢佢哋係有幾多嘅憂慮嘅都。咁調查顯示佢哋真係比較關注呢一樣嘢，因為可能佢哋能力上面啦同埋佢哋嘅教育水平可能相對比 八十歲或以上嘅高少少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佢哋嘅認知能力係強嘅時候咧，亦都可能會對社會上面嘅情況係多咗關心。 即係政治環境嗰啲特別關注佢哋。 包括政治情況啦、疫情嘅對社會影響啦、經濟狀況咧，即係整體社會嘅所有嘅嘢。 係啊，頭先另外講到就話八十歲或者以上，你哋都留意到一啲。 係啊，佢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喺健康上邊啊，身體健康上邊係比較大嘅問題嘅。咁呢個顯當然即係都唔係唔正常嘅。咁即係因為身體去到八十歲以上，梗係會比較差啲嘅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佢哋嗰個即係唔開心係因為健康嘅情況咧係特別高嘅。咁另外咧，就如果比較翻佢哋個年齡群組你會發覺佢哋咧喪偶帶嚟對佢哋個影響亦都會大啲。咁當然啦，因為實際上年紀大啲嗰班有喪偶嘅機會又會大啲啦。 冇錯。 咁所以當佢哋喪偶嘅時候，得翻佢哋一個咧，佢哋嗰個嘅情緒狀況就會比較大啲嘅影響。咁另外我哋亦都睇到咧，男士咧個孤獨感係比較強嘅。 係。 男性嘅長者孤獨感係比較強，即係呢個係相對比較大啲嘅，即係個分別。咁我諗女性喺佢哋嗰個社交嘅能力相對點都係比較高啲嘅，尤其佢哋會即係落街可能會買下餸啊，會見到啲街坊多啲啊。咁佢哋女性亦都易啲去表達佢哋嘅情緒啊，或者佢哋近來發生嘅事啊，咁男性係喺呢一方面真係弱好多。咁退咗休之後，如果啲同佢一齊做嘢嘅人都已經係冇乜接觸嘅話咧，就更加少機會有朋友咯。 OK， 但係都係個問題。 嚇，即係見到咁嘅情況，譬如即係長者都有一部分啦，係受到一啲情緒困擾，頭先講到佢哋喺個行為上點樣表現出嚟咧？即係作為家人要點樣去識別，或者真係見到好似有啲精神健康問題，應該點樣處理咧？又 嗱，識別而家我哋最大嘅困難，我諗唔係淨係喺識別嗰度，而係好多時我哋都有一啲嘅長者，即係而家我哋訪問到嘅都已經係有活動能力㗎啦。我哋擔心嘅有好多係所謂嘅隱蔽長者添啊，即係佢哋好少出街嘅嗰啲啊， 係 或者喺院舍嗰啲更加係即係。未必咁多可以咁獨立地照顧到佢哋需要嗰啲，即係佢哋嗰個情緒關嗰、那個問題更加大，因為家人連探都探唔到嘛，而家即係好多時喺院舍嗰啲，咁嗰個仲更加大問題嚇。咁即係除咗呢一部分啊，就講你可以接觸到嘅，你家人可能比較易啲去揾到佢哋嘅，甚至同住嘅。咁我哋就要留意佢會唔會多啲老人家成日會講嘅，即係我都唔知仲生存嚟做乜嘢嘢啊，好闷啊，冇乜意思啊，即系老人家系易啲会讲呢啲说话噶，系 咁点样家人听到应该点样咧？ 嗱，家人听到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当冇乜嘢，或者我哋会好多时就话唔好谂咁多啦，谂埋啲无谓嘢，有仔有孙咁样之类嗰啲咁嘅嘢。我哋真系要俾佢表达，问下佢嘅感受系咩嘢，同佢倾佢而家。情緒上邊唔開心嘅係啲咩 ？OK， 咁讓佢講出嚟咯。甚至即係如果佢真係講到好似想有自殺傾向嘅時候，你真係不妨同佢傾，唔好覺得依樣嘢係一個禁忌，唔好講，或者你覺得唔講佢就會冇事，唔係咁樣樣咯。 OK， 咁因為我哋訪問調查裏邊咧，即係有91位表示即係情緒唔好嘅，或者甚至非常差嗰啲咧。都有其中嘅27.几%咧，係有曾經過去一年有自殺念頭嘅。 O K， 咁呢個我哋都關注。 仲有半分鐘到啫。如果我作為長者，有啲咩情緒要求助，可以點樣咧？ 如果最好嘅就就近嘅長者中心啦。 嗯。 快啊！咁打我哋嘅熱線亦都當然可以啦。23892224個二後邊，咁都可以去揾我哋嘅義工同我哋。義工傾偈啦，講下自己嘅問題。咁當然都最好揾家人啦。 好啊，唔該曬曾先國，同你傾到呢度。曾先國咧就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啊，講到佢哋有關長者嘅調查。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